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早上六点到九点，早安音乐 Fresh Music， 用好音乐陪你迎接美好的一天， 在早晨抓住跃动的音符，呼吸音乐最新鲜的味道， 拥抱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早安音乐 Fresh Music， 早上九点到十二点，自在音乐 Easy Music， 不管在哪里，音乐无处不在， 选一个最舒适的角度，在键盘上跳跃，戴上和耳朵最 match 的耳机，进入另一个世界，用最自在的方式听最自在的音乐 Easy Music， 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Globe Chinese Golden Chart，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Stay tuned with more hot music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Global Chinese Golden Chart， 下午两点到四点，快意音乐 Music Cheer You Up， 音乐相伴，快乐无限。下午四点到七点，都会音乐 Metro Music， 用音乐与你分享心情的点滴， 一群人狂欢，一个人沉淀， 还好音乐都在这里，陪着城市一起呼吸，还好有 Metro Music 都会音乐。 晚上七点到九点，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最新最快的好歌一次介绍给你。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打通你的音乐经脉，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